可离。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在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我就弄死你。 强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有两个人。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 哥，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薛一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到 没有啊？ 是 放开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和红酒一起来为朋友们送出节目的是老朋友，书评人徐芬。徐芬你好。 红酒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来自成龙的这本书，叫做《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应该说这是一本明星书，同时呢也是一本畅销书。它的畅销呢并不稀奇，凭成龙的这种影响力啊，他有众多的粉丝，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里面拍的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只是靠成龙这样一个人呢就会有上亿的票房。那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之后，我不知道徐芬你自己激动吗？ 因为其实我还不是成龙真正的影迷，所以我谈不上太激动，但是我好奇是一定的，因为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女朋友。 很多女朋友哈、啊、这也是很多人对他的一个固有的看法。说成龙啊，第一个是比较活泼爱笑能打，而且呢他女性朋友特别多啊，这个女性人缘也特别特别的好。当然在这个书中呢，跟他一块写这本书的朱墨呀也谈到了这一点啊，他也纠正了所谓的这种比较花心的印象， 也没有避讳这一点， 没有避讳这一点啊。当然他也很直白的说到了之前的几个女朋友，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要提到的邓丽君。 对，其实我也很好奇他到底为什么有什么魅力，有这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 哎，就是在你的理解范围内你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是吗？ 也不能说不能理解吧，我只是觉得就是好奇，就是很想知道 why 为什么。 比方说像成龙，很多人觉得第一个他够爷们儿，对吧？第二个他比较幽默，同时呢也比较乐观。可能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呢、他对女孩特别的细心， 很细心，很 对，会照顾别人， 也很大方， 是吧？有些人说 女人最喜欢男人从后面拥抱她嘛。你看到她的很多照片全都是从后面去拥抱这些这些明星，还有她的这些妹妹还有好朋友们，对吧？那在看完之后呢，你对她有所改变吗？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觉得哎，他跟我的星座竟然还都是一样的，他是白羊座，我也是白羊座。 然后嘞， 然后我觉得他还蛮具有典型的白羊座的特点，就是嗯，敢打敢拼敢冲，非常有创意，然后像一个孩子。我觉得现在他虽然已经过了60岁，但是在我看来他还是很像一个孩子啊，然后浑身都是劲儿，浑身都是活力。 当然了，我们无法从文学的角度上去评价成龙写的书，就像他在书中写的一样，他现在非常后悔当时没有读更多的书，比较直白了，基本上是属于那种记叙文一样，在记录着自己曾经的过往哈。 他也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大老粗。 对，书中原话就是这样说的。那这样吧，我们更多呢还是想了解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想法，同时呢也了解他是怎么长大的啊，怎么还没长大就老了， 对，他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不妨翻开这本书啊，我们也挑出了几段吧比较感兴趣的，比方说再见邓丽君。 对，很多人其实都会非常好奇，哎，成龙怎么会和邓丽君这么一个温婉的，然后很小鸟依人的，然后很会唱歌的这么一个著名的歌手谈过恋爱呢？他们到底是怎么谈恋爱的呢？ 为什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呢？其实也回答了刚才徐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不妨我跟徐芬呢一起为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也为大家解释一下其中的这些过往吧。 好， 这一篇叫做《再见邓丽君》。前几天呢，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说自己有一台哈苏相机，很得意的样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和邓丽君一起在洛杉矶的海滩边，看着夕阳慢慢往海平面跌落。他说：“这实在太美了，我们应该把它拍下来。”那时我刚好买了一台哈苏相机。赶紧把它拿出来，手忙脚乱地上胶卷，那个机器很复杂。等我把这个胶卷弄好了，太阳已经落下去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在海边笑了很久。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或那样一种可能，我们俩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那么多种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决定。 那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闷，白天学英文，晚上呢就关在酒店看电视，偶尔呢会去外面学习滑旱冰，为了新片《杀手豪》进行练习。有一次休息啊，我跟一帮从香港来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我听到周围有人在讲汉语，也是一群嘻嘻哈哈的，抬头一看，嘿，迎面走来的竟然是邓丽君，身边呢也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们一对看，真是特别意外啊。我说怎么你在这里呢？他也愣了，当时我们还不熟，身边呢又都有朋友，简单打了招呼就先说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没留电话。 过了两天，我在 Westwood 看戏又碰到他，当时我进戏院，他出戏院，两人又碰到，觉得很惊喜。我要看的电影还没开场，两个人就站在那里聊天。那天他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进去看电影为的是要学习英文，估计他也是这样。聊起来之后就知道他住的跟我特别近，大概就在3个 block 之外而已。那天我们彼此都留了电话。 这真的是缘分呐！我们俩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居然会在美国连续碰到，后来就约他吃饭聊天。当时他妈妈跟他在一起在美国住，有时候呢他妈妈还会煮汤给我喝，他知道我在练习滑旱冰，说自己刚好也在学。我说哎，正好啊，我教你。有一天呢，我干脆踩了一个轮滑鞋去找他了，他那个时候滑得还不熟，我要一直扶着他。你想想啊，那时候成龙和邓丽君在洛杉矶的路边滑旱冰，完全没有人认识我们，多好多开心。哎，其实 现在肯定会有狗仔队把他们拍下来然后发在微博上，对吧？ 就原来明星恋爱的最开始和普通人也是一样的。 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估计成龙还比较享受那段时光了哈。 嗯， 就像他在书中所说的一样，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时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俩经常一起学英文，去海边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国城吃中餐，我开车去接他，两个人还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来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谈恋爱。当时公司呢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中国人，他是唯一一个跟我讲中文的人，每天看到他是当时唯一开心的事儿。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可惜不久之后呢，我的电影要在圣安东尼奥开机，临别时他也要回台湾了。我跟他说，拍完戏我就去台湾找你。 这应该算是在谈恋爱吧？ 洪 总你觉得呢？ 他尽管说自己好像不是在谈恋爱，但是两个人确实那时候肯定是有好感的啊，肯定是有好感， 关系还是很亲近的 啊。话锋一转啊，我们要飘到另外一段为大家来读吧。 后来我曾经想过，我们分开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从一开始两人性格就很不同，又没有办法为了对方妥协。换句话说，他太好了。 他是谁呢？邓丽君。他总是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我却是一个大老粗。他总是气质优雅，而我刚从武行变成明星，终于可以享受大把花钱的奢侈生活，恨不得买一堆金链子挂在身上。他喜欢一个人出门，享受私人空间，但我总是爱热闹，喜欢那种有一群人跟随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老大，走到哪儿呢，都有人毕恭毕敬地帮我拿衣服、拉椅子。 记得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我不是每天都跟你一起吃饭吗？他说，单独吃饭。我说，好吧。他就带我到了一个法国餐厅，进了一个包厢。那时候的我餐牌也不会看，红酒也不会点，服务生把什么都拿给我，我不懂，就有一点尴尬。他把餐牌拿过来跟服务生点东西，说的话里面会穿插一些英文和法文，我那时候就跟闹小脾气一样。他说牛排五成熟好吃，我说不要，我就要吃十成熟。 他说要喝红酒，我说我要喝啤酒。他拿着红酒杯细细的闻，我拿起来一口就灌进了肚子里。他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很难喝。汤上来了，我看他很优雅的用汤匙舀着喝，我就故意直接拿起来往嘴里倒。牛排来了，他还没吃完第一口，我已经把整块肉都吃完了。西餐的规矩呢，是那种两个人不吃完第二道菜不会上来，所以呢看我吃完，他也只好说吃完了。最后那顿饭我是撑死，他没吃饱。人家吃顿法餐要两三个小时，而我们没半个小时就吃完了。一出门呢，我就跟他讲，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带我到这个餐厅，现在我要回去开会了，然后转身就走了。其实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哈， 谁要这样的男朋友啊？ 真的吗？ 当然不要啦，跟自己完全都不搭界的。 那女生你有没有想过对方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嗯，不过成龙不是说他确实那个时候挺自卑的吗？ 哎，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时候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呢，跟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有很大关系。从小就被有钱的小孩歧视，在戏剧学院的十年生活清苦，刚进社会的时候做过最底层的工作，所以我打心眼里讨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瞧不起别人的样子。他们越是摆出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样，我就越想跟这种人唱反调。这种心态影响了我和邓丽君的相处，对她呢也很不公平。 有一天我正在跟兄弟们聊剧本，他打了个电话过来，说他要离开台湾一阵子，今天想来见见我。我说好啊，来吧。他来的时候门没锁，推门进来，我看他还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应该是刚刚表演完，非常美丽。我旁边所有的兄弟都惊呆了。 那时候邓丽君明星，哎，比他的派头要大，比他的派头要大。 女神降临。 我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神经，好像故意要在大家面前显得自己很拽， 就只说了一个字，坐。他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那里，我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我们一聊就是很久，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没有跟他讲一句话。一个多小时以后，他站起来说 Jackie 我先走了。我说好啊。他站起来转身就走出了门。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兄弟叫冯克安，他说大哥你是不是应该送一下人家呀？我想哎，对呀，礼貌上怎么都要送一下。我赶紧站起来走出门口，看到电梯的门已经关了，我只好回房间，从八楼的窗户往下看，看到他刚刚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开走了，啊，这是美国的豪车嘛。那当时呢也没觉得怎么样，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呗。不久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那边是他的声音 ：“Jackie， 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吧。” 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话，电话呢就挂了。第二天他又打了一个电话来，说给我留了一个东西，放在酒店的前台。我收工回到酒店，拿到的是一盒卡带。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这就是那首歌里面所唱的，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原来这首歌是这样来的呀。 所以哎，借这首歌来表达自己那种心情吧。你想这么一大明星，你这么的不重视我，关键是我想跟你道别的时候你连一个表示都没有，我那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觉得也受不了吧，是不是？ 对，其实谁都受不了。我觉得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女神和普通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心情吧。 没错，肯定都是一样的心情。在这之后他们还有过几次见面啊，这几次见面呢 后来就不太愉快了， 不太愉快了。 对，我觉得他给他送了一盒磁带，其实已经就是分手的， 已经 over 了。对、 嗯、 因为这个之后啊他跟邓丽君是一直没有联系的一个状态、 嗯、 啊，一直没有联系的状态。几个月之后邓丽君在香港有一个演唱会，然后成龙的经纪人去看了。演唱会之后呢他们一块儿去喝东西，邓丽君跟成龙的经纪人讲，你知道吗，我恨死他了，恨死成龙了。经纪人回来给我讲啊，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坏，伤了人家的心自己却不知道。 嗯哼，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 么恨？我觉得当然是这样子啊，她作为一个女生，然后主动的去邀约他，主动的想要和他聊聊天，然后成龙竟然对他就是不理不睬的，那谁其实都会受不了。我觉得这段感情注定就是有始无终的。 嗯，后来呢有一个颁奖典礼是林建岳办的， 对，成龙非要给他颁奖，然后邓丽君非不收。 对，就是在台上就已经闹起来了。 就是心里头可见有多恨他。 对，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就不收不收不收，当然到最后还是收了哈。 那你说男孩子为什么要对女孩子那么好呢？他如果不是真心的喜欢他，那成龙就在美国就不要约他好了，两个人就不要一起去滑冰，不要去沙滩上玩耍好了。 就是因为后来他觉得自己不合适嘛，就是他觉得在 他 面前还有自卑嘛，他觉得可能这个女生我驾驭不了她嘛。 那你们男生就会因为自卑所以就会反倒远离一些其实心里面还挺喜欢的人吗？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有类似的一个经历了。他当然我觉得后来的那几次表现多多少少他内心还是有愧疚的，你不觉得吗？作为成龙来讲哈，你包括我们再说最后哈，说几年以后我在香格里拉的酒店门口又一次看到过邓丽君，那个时候呢她刚上电梯，我刚刚出电梯，就这么巧大家互相看了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没有讲话。当时呢她身边有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我转头目送她上电梯，电梯门关了，我跟她笑了一下，就这样子。 所以这样可能就真的就后来邓丽君还是走了嘛，有永别，永别人世间。 但是永别之前其实给他打过电话，在1995年的五月啊，有一天呢成龙的助理接到一个电话，是从美国打过来的，用手机那边说我是邓小姐，我要找 Jackie。 后来助理就跟邓丽君说大哥现在不在啊， 过几天才会回来。后来呢，助理告诉成龙有这通电话，说要不然你现在打吧。成龙说好的，结果因为手头有事情一时忘掉了，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哮喘了、 其实还是挺伤心的， 对、整个人都呆掉了，一瞬间很多勇士涌上来，很多往事涌上来，眼泪也止不住的掉下来。自那以后啊，成龙落一毛病，只要说谁让我回电话，我都会马上打回去，要不然就会有遗憾啊。 对，我想邓丽君就是离开之前就不知道她是自己心里面有数或者是没数，她打电话给成龙就证明其实两个人不管是爱情也好还是友谊也好还是有一些真感情在的。 有真感情。 嗯， 就是在2002年嘛，成龙在内地发行了一张专辑，其中就有一个所谓的合唱吧， 嗯， 但是已经阴阳两隔了哈、啊、 嗯， 我只在乎你，他说希望这首歌可以穿越时空，帮我带去对他永远的一个歉意啊。 所以像成龙这样的性格，其实哪个女孩子喜欢上他想跟他有一段很深情的真切的感情还真是不容易，因为他在书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他真的太忙了， 对，他永远是在拍电影，永远是在讨论剧本， 马不停蹄，就是事业真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重心。 嗯，没关系哈，你也可以替女性朋友来抒发一下自己心中的不满， 不满，很不满， 因为你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呢其实你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据我了解哈。 对，还是挺生气的，就觉得他其实还是伤害了很多他以前的女朋友的。 嗯， 觉得为那些喜欢他的女孩子觉得哎呀好不公平呀，为什么要喜欢成龙呢？ 嗯， 是这种感觉。 你觉得他没有时间或者说也没有这种想法去深入的走入一个女生是吗？ 我觉得可能对于白羊座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成龙来说，爱情在他的生活中可能不是第一位的吧。你看他在书里面说他吃饭永远都是和兄弟们在一起，然后呢他很少很少自己待着，然后一直都是在讨论工作呀，讨论动作呀，讨论武术啊，就讨论很多和工作事业相关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对于成龙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事业。 嗯，那么这样的一本书你觉得值得读吗？ 如果是成龙的影迷当然都不用说了啊，如果是其他的小伙伴如果想要了解这样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他生活中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可以读的，但是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回忆录，因为真正的回忆录比如说等到成龙70岁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笔触，用他自己最真诚的，可能既是忏悔的，又是内疚的，又是无可奈何的语气语调去写的书，可能会更值得令人期待吧。 嗯，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能卖啊？为什么它注定畅销？就是一方面是成龙他本身的一个号召力，另外呢，它里面写到了很多名人，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邓丽君，像蔡澜、马云、马未都，像国外跟他合作过的威尔史密斯，像李宗盛，像王力宏、吴彦祖、杨紫琼、张曼玉、林青霞等等等等，包括他的爱人林凤娇、孩子房祖名，对吧，这都是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了。包括他身上的伤啊，还有他受伤的图谱等等等等， 身体哪些地方受过伤， 对， 嗯， 这都让人很多人觉得哎挺有兴趣的啊，应该去读一读。 好，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哈，我们送出一首成龙大哥的歌曲吧。